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埃德加斯诺，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关注中国的命运，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中国有着将近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并跻身于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之列。为什么鲁迅先生会多次在日记中提到斯诺呢？他对129运动有着怎样的贡献？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本期节目继续为大家讲述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1931年的夏天，一艘名叫林肯总统号的美国客轮驶抵上海外滩，已经在海上漂泊了3个多星期的各国旅客涌上船头。旅客中有一位漂亮的美国姑娘，她名叫海伦·福斯特，年仅23岁。海伦出生于美国犹他州的一个富裕家庭，通晓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他这次来中国是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海伦来到美国领事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要设法联系上一个叫做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此时斯诺到上海刚刚3年，而美国报界已经公认他是报道中国最出色的记者之一。海伦的理想是做一名优秀的国际新闻记者和作家，因此他心中对斯诺也是钦佩已久。一位美国副领事为他拨通了斯诺的电话，于是海伦和斯诺通过电话约定在一家冷饮店见面。海伦在自传中回忆说，对斯诺的第一印象让他多少有点失望，他瘦弱而苍白，而且由于初次见到海伦时的紧张，他还被椅子绊了一下，显得非常狼狈。但是很快海伦发现斯诺可以算得上是英俊而富有男性魅力，他成熟而自信，开朗幽默，正是让女人喜欢的那类男人。正当斯诺惊讶于海伦的美丽时，海伦拿出了一大本简报，里面全部是斯诺到中国之后发表的报道。斯诺当时感动地说，如果我知道有人这么关注我的文章，我当时应该努力把他们写得更好一些。1931年，斯诺义无反顾地在上海前线几进几出，被他的美国同行们誉为最勇敢的记者，而他的行动感染了海伦。在海伦的央求下，斯诺也为他搞到了一张记者证。从此海伦实现了他要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女战地记者的梦想，和斯诺一起挎着笔记本和照相机奔走于前线和战地医院。 海伦家乡美国犹他州的一家报纸为此专门刊发了海伦的照片，为他在中国的新闻报道而感到骄傲。由于上海集中了大量的西方资本和侨民，上海的战事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在持续一个多月的第一次淞沪抗战期间，斯诺的跟踪报道是所有在上海的西方记者中最出色的，美国许多主流大报连续发表了他的新闻和特写。当年五月，中日两国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中国军队从此不得进驻上海市区，中国政府取缔抗日活动。协定生效后，一支换装成保安队的中国军队进驻上海，执行正规军队的任务。 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要人物。他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关注着中国的命运。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 在上海，有两位中国人赢得了斯诺的终生尊敬，他们是宋庆龄和鲁迅。在结识宋庆龄数年之后，斯诺大胆地问起了他与孙中山的恋爱经历，而宋庆龄对此做了坦诚的回答。事实上，这也是宋庆龄一生当中第一次对一位记者讲述这段他本人非常真实的经历。此后，几乎所有的中外传记和文艺作品在涉及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恋爱经历时，都是以这次宋庆龄对斯诺的讲述为蓝本的。宋庆龄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我想为拯救中国而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他当时在东京流亡，我从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回家的途中曾去看望他，并主动提出要帮助他。回到上海后，孙博士又捎信给我，说他需要我去日本，我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把我锁在家中，我是在女佣的帮助下跳窗户逃出来的。在我到东京之前，我不知道他已经离了婚，也不知道他打算和我结婚。他向我解释说，要是不结婚的话，他担心人们会把我说成他的情妇，而流言蜚语对革命有害。我于是同意了，而且从未后悔过。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斯诺认识了鲁迅。据斯诺自己回忆说，上个世纪的30年代初，他见过鲁迅多次。鲁迅的寓所位于当年上海的法租界，当时这里不属中国政府管辖，鲁迅的左邻右舍仍住进了不少国民党特工，专门监视和跟踪上门来的客人。斯诺非常尊重鲁迅，他在每次登门拜访之前总是打出详细的采访提纲。谈到中国的形势，鲁迅对斯诺说，中国可以向俄国学习，同时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最终中国将完成属于自己的革命。在跟鲁迅谈到阿 Q 正传时，斯诺问道，中国已经进行了国民革命，难道您认为现在仍然有过去那么多的阿 Q 吗？鲁迅大笑道，更糟了，现在是阿 Q 们在管理着国家呢。斯诺在报道中说，别的作家大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趋于老练和保守，鲁迅却变得越来越激进了。鲁迅对这位年轻正直关心中国命运的美国记者非常欣赏。1935年1月8日，鲁迅在写给郑振铎的信中说， S 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里所说的 S 君即只是斯诺。 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要人物。他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关注着中国的命运。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 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 1942年秋天，斯诺和海伦的恋情到了收获的季节。海伦后来在自传当中说，在上海这个孤岛，我常常觉得自己太弱小，我非常佩服斯诺特立独行而无所畏惧的人格力量，所以我愿意与他走到一起来实现我的理想。1942年的秋天，海伦迎来了他到中国后的第二个生日，斯诺决定向他正式求婚。上海市中山公园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叫做兆丰公园。那一年，海伦经过了和斯诺在这儿的漫步，才最终决定与他走上婚礼的红地毯。欣喜若狂的斯诺马上向宋庆龄报喜，宋庆龄于是专门为他们举办了一个广东式的喜宴，还赠送了他们一把银色的咖啡壶。按照海伦的建议，这对新人专门在东亚国家做了一次新婚旅行，这也是他们，特别是斯诺，在中国辛劳几年后一次彻底的放松。虽然明知自己已经上了日本军方的黑名单，但是斯诺执意带着海伦踏上了一艘日本客轮。结果日本船长把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奉若上宾，一路上对他们服侍得无微不至。而斯诺夫妇的正式婚礼是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他们的婚姻没能走到终点，但他们从结婚到离婚的17年间，是两个人一生中事业最辉煌的一段岁月。婚后不久，斯诺说服了海伦一起迁居北京，其中一个明显的理由是上海的夏天过于炎热，非常不利于写作。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斯诺预见到日本在攫取中国东北后，他的下一个目标必将是华北，因此一个记者如果能身处北平，将更容易观察和报道时局的变化。北平与斯诺夫妇熟悉的上海有很大区别。作为千年帝都的北平，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无论是1911年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还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似乎都对这座皇城内外的芸芸众生触动不大。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开始，斯诺着手编译一本英文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取名《活的中国》。斯诺认为，当时由外国人撰写的介绍现代中国的书籍往往只能触及中国的外表，只有中国人自己写的作品才能反映深刻的中国现实。《活的中国》一书中收录了鲁迅、茅盾、郭沫若、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柔石等当时中国主要作家的小说，其中以鲁迅的作品为最多，而承担鲁迅作品翻译的是斯诺的好友姚申农。斯诺夫妇迁居北平后，他在燕京大学授课之余，全力投入了《活的中国》的编译工作。海伦也加入了这部译著的编选，同时协助他们的还有斯诺在燕京大学的学生萧乾。在上海鲁迅故居的客厅里，挂着一张鲁迅先生的肖像照，而这张照片正是鲁迅应斯诺之请拍摄的。原来，在《活的中国》即将成书时，斯诺从北平写信给鲁迅，请他提供一张肖像照在书中刊用。鲁迅先生欣然同意，并特地前往照相馆照了一张新照片寄给斯诺。然而就在《活的中国》出版前夕，鲁迅却在上海逝世了，于是那张为《活的中国》拍摄的肖像成为了他的遗照。1936年11月， 斯诺从陕北回到北平后，在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间歇中，仍写作了多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当年的11月25日，他在《大公报》上撰文称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在斯诺的一生中，他多次强调是鲁迅先生帮助我理解了中国。活的中国1936年在美国正式出版，整部书的编译花费了近5年时间。这是第一部向世界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书籍。斯诺在书的扉页上留下了这样的句子：献给宋庆龄，他的政治、勇气、忠实和精神之美是活的中国的最佳象征。活的中国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其中一些小说还被选入了美国中小学课本。 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要人物。他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关注着中国的命运。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 1959年建成的北京火车站原址，在20世纪30年代叫做盔甲厂。盔甲厂13号在1935年至1937年是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海伦在北京的住宅。1935年夏，当斯诺夫妇刚刚搬进新居，便经常有三五成群的不速之客来这儿聚会。他们大都20出头，来去匆匆，进出斯诺家的大门之前都会看一下有没有人盯梢。1935年对北平来说的确可以用多事之秋来形容。在这年的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的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之郎秘密签署了和美协定，同意取消国民政府在河北的党政机关和驻军，并停止一切抗日活动。8月，南京政府又被迫同意成立一个稽查政务委员会。有传言说，稽查政务委员会12月中旬就要宣布脱离南京自治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最初来盔甲厂找斯诺夫妇的大都是斯诺在燕京大学的学生，由于当局实行新闻封锁，他们都来找这对记者夫妇打听华北局势发展的最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总理黄华当年就是经常去斯诺家中的燕京大学学生之一，这也是他与斯诺以后近40年交往与友谊的开始。随着情况越来越恶化，同学们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难道听任华北变成下一个伪满洲国吗？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史记载，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从11月份就开始了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于1935年11月18日成立，联合会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在盔甲厂13号的热烈讨论之后不久，联合会决定大游行定在12月9日。黄华等随即把游行的日期和路线告诉了斯诺夫妇，斯诺又通知了在北京的许多西方记者的朋友。为真实记录这次历史性事件，斯诺还特地购买了一台摄影机。此时对中国现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129运动已经是箭在弦上，而斯诺夫妇也正在从见证中国的美国记者走向中国现代史的前台。 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要人物。他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关注着中国的命运。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的传奇人生。 1935年12月9日，数以千计的北平大中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向位于市中心的前门进发。对中国现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129运动爆发了。此时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惊奇地发现，他们敬重的美国记者斯诺夫妇正走在他们的行列中。由于事先的组织活动进行得非常机密，当青年学生聚成一股洪流向市中心行进时，军警们竟一时间惊慌失措。但随即在当局的严令下，军警们开始了对学生的残酷镇压，当天有30多名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斯诺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当你所爱的姑娘遭到蹂躏时，你不可能袖手旁观，而北京就是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海伦说，斯诺和我都认为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所以我们自然会站在中国爱国青年的一边。第二天，欧美各国的报刊刊发了129运动的报道和照片，许多中国的报纸也冲破当局禁令，对这场爱国运动进行了报道。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游行示威席卷了全中国的主要城市。12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北京大中学生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斯诺像一周前一样，背上照相机和摄影机，准备记录和报道这次游行。然而这一次，预先得知消息的北平军警如临大敌，他们关闭了北平所有的城门，从郊外走来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被关在了宣武门外。斯诺当时在城门内焦急地注视着事态发展，忽然他发现一个瘦弱的女学生从城门下的缝隙当中钻了进来，企图在里面打开城门，结果被一拥而上的军警抓了起来，押进了城里的警察局。于是斯诺趁军警不备溜到了警察局的屋檐下。斯诺旁若无人地进了警察局，趁着军警发呆的功夫，对被捕的女学生清华大学的陆崔进行了采访。斯诺问，你能谈谈你们游行的目的吗？陆崔坚定地回答，我们誓死不做亡国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当天斯诺以中国的胜利征得被捕了为题，向海外媒体发稿，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的学生运动。在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压力下，陆崔当晚被释放，随后被中共地下党组织送到盔甲厂13号斯诺夫妇的家中，由他们保护起来。后来斯诺的家中住满了像陆崔这样被军警追捕的爱国学生，斯诺夫妇为他们提供食宿，直到有机会将他们安全送出北平为止。和斯诺在129运动中的邂逅改变了陆崔的一生，他在1936年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青年大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常驻欧美，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49年他当选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斯诺夫妇在129运动中切身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感召力。当时斯诺夫妇从不同的渠道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西的北部，并且被几十万政府军包围着。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够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让斯诺夫妇十分钦佩。他们产生了一个无法克制的愿望，那就是去采访红军。但是一个美国记者是否能够冲破政府军的重重封锁进入红军的防区呢？而且即便是能够冒险进入红区，共产党领袖会相信他这个美国人吗？答案恐怕是不乐观的。然而斯诺夫妇绝不是在困难面前逡巡不前的人，他们想到了远在上海的宋庆龄。斯诺知道当时宋庆龄和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经常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而且在中共中央这年8月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81宣言后，宋庆龄率先通电响应，因此斯诺推测宋庆龄或许和中共中央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登山英雄赞是一段十分出名的相声曲目，由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创作于1958年，作品取材于我国登山健儿登珠穆朗玛峰的真实事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马季于世游合说的相声登山英雄赞。这段相声录制于1958年，用第一人称的手法详细叙述了中国登山队于1958年3月24号从营地出发，直至5月25号登上世界最高峰的整个过程，以幽默的风格歌颂了登山英雄的大无畏精神，是马季编演的歌颂型相声的成功之作。好了，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登山英雄赞。由于节目时间的缘故，我们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 你是相声演员啊？ 啊， 你知我是干嘛的吗？ 你啊， 啊， 你不也是相声演员吗？ 不对啊，你没猜对。我不仅是个相声演员， 嗯， 而且是个运动健将。 你啊， 你看我这胳膊， 嗯， 你摸一摸，你害怕不害怕？ 嗯，我是有点害怕 啊。你怕什么？ 我怕的折了。 我 就您这胳膊还运动健将呢，您好好保存吧。这玩意儿折了还没地方配去。 你这人呢，看不起人呢。 嗯， 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 什么运动健将？ 登山。 登山呢？ 怎么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我咬你干嘛呀？ 说话神经都不健全了。 我告诉你啊， 嗯， 这登山可不是一般的体育运动 啊。 就拿这次咱们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来说吧，那是多么英雄的行为。 就是啊，我就是刚从珠穆朗玛峰回来。 你登上珠穆朗玛峰了？ 哎，刚从那儿回来。 是吗？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登山。 嗯， 在珠穆朗玛峰之前，我曾经登过列宁山。列宁山之前登过贡嘎山， 嗯， 贡嘎山之前登过穆斯塔格山，穆斯塔格山之前登过黄金墨玉山， 嗯， 黄金墨玉， 嗯，这黄金墨玉山在哪儿啊？ 在我们家对门。 海拔， 海拔十几吨吧。 谁问你呢？啊，我问你这山有多高？ 高可没量过。 嗯， 还是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上去的呢。 嗯， 自从我上去之后，没有第二个人再上去。 怎么没有人再上去呢？ 掌柜的不让了。 你这孩子到别处那儿去，这个美模子是要没秀儿的。 啊， 那是没对呀、啊，你那叫登山呐、啊， 那叫什么？ 那叫淘气，那是。 后来长大了，我就真登山了。 是吗？ 哎， 这么办 啊？ 你能不能把你这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经过给介绍一下？ 可以给你谈一谈。 嗯， 我们是从北京出发的。 嗯， 经过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进西藏，经拉萨到日喀则。 嗯， 然后转到珠穆朗玛峰脚下，抬头就可以看见8882米的顶峰。 抬头就看见了 啊、 嗯，那不算高。 你上去过几次？ 我一次我也没上去过。 还是的，这是世界最高峰啊！ 嗯， 没有再比它高的了。它等于两个太白山、三个峨眉山、四个华山、五个泰山、六个庐山、1765个黄金墨玉山。 就别提那黄金墨玉了。 由于这个山高引人注目， 嗯， 所以在这里流传着很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 都有什么传说呀？ 最流行的一种啊， 嗯， 说喜马拉雅山有五个高峰，称为五姐妹。 嗯， 珠穆朗玛峰就是其中的三姐，这三姐长得最漂亮。 怎么个漂亮法呢？ 长得细高条， 嗯， 腰身苗条，四肢修长，相貌挺秀，性格温柔。 是啊， 由于这样，有人敬慕，有人敬仰，有人喜欢，有人害怕。 怎么还有人害怕 啊？咱中国人不怕，有一些外国人害怕。 那为什么呢？ 你看英国爬山队上去几次，结果都让三姐给摔死了。 哇、哦，这三姐还会摔跤呢， 啊，还会打拳呢。 不，你说给摔死了吗？ 冰雪之山不好爬，上的半截吧唧全给摔死了， 掉下来了。 哎、哦，我们就在三姐的身旁支起了帐篷，建起了大本营。 嗯， 虽然这是祖国边疆人烟稀少的地方，但是由于有了我们200多个年轻力壮、生龙活虎、多才多艺的中国登山健儿，把这里变成一个银白世界的热闹的登山城啊。你看我们那帐篷， 嗯， 红的红，绿的绿，黄的黄，紫的紫，那真是五光十色，金碧辉煌。 嗯， 在帐篷头了搭着一个彩牌了，彩牌了上头贴着一副对联， 上联是怎么写的？ 英雄气盖山河。 下联 敢笑珠峰不高。 横批 三姐开门。 我说你要唱武家坡是怎么的？ 让三姐把山门打开，让我们中国健儿登上珠穆朗玛峰。 呵，气魄真大。 等我们队员全体都到达了之后， 嗯， 马上进入了紧张的准备活动。 都准备什么呀？ 观测气象， 嗯， 勘测地理，打点行装，体力训练，另外有吃有喝。 还有吃有喝 啊？不这样不行啊。 嗯， 祖国人民知道我们要征服世界最高峰了，因此从全国各地给我们运来最好的食品。 都有什么呀？ 有什么香肠酱肉， 嗯， 罐头挂面，青菜牛奶，鸡蛋点心， 什么都有。 就有一样我爱吃的他们运来。 什么呀？ 臭豆腐。 对，没事。臭豆腐怎么给你运呢？ 到了中午的时候， 嗯， 邮递员同志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和各地方的杂志。 还不忘学习 文化生活嘛。 对， 还从祖国四面八方给我们寄来大批的慰问信。 嗯，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意。 就是啊，我每曾看完了一封慰问信呢， 嗯， 我总是感动的呀，多吃两碗饭。 是啊，那以后再有慰问信的话，你叫别人看吧。 怎么了？ 你要看多了，那非得胃病不可。 我是说呀，看完了信给我增加一种力量， 嗯， 等于多吃两碗饭。 哦，这么回事。 哎，到了晚上更热闹， 嗯， 大家围坐在一个帐篷里头。开一个大型联欢会， 嗯， 山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节目是丰富多彩啊， 嗯， 尤其是藏族同志能歌善舞，跳起舞来美极了。 是吗？ 那大袖子， 嗯，舞蹈优美， 唱歌也好。 是吗？ 东山上去哟，红太阳， 歌声嘹亮。 我在这联欢会里是最活跃的一个， 嗯， 一会儿说相声，一会儿数快板，一会儿又给他们唱戏。